爱情不止玫瑰花，还有不安的惩罚，快乐啊无解啊，随着时间都会增加，最吵的爱像哑巴，想不给一个说法，疯了才能够快乐，让心好好休息一下，疯了才能够快乐，让心好好休息一下，握不住的沙放下也罢，下也罢。 握不住的他，这首歌是当时很火的电视剧《我叫金三顺》台湾版的主题曲，而这首歌呢，其实是由林俊杰作曲的。在十年前的时候呢，林俊杰还将这一首歌重新的编曲而且演唱，还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。其实林俊杰很多歌都会这样啊，送给了别人之后呢，自己还来重新的演绎，倒是能听出别有一番的韵味啊。继续来听凡凡，我想大声告诉你。 夜深了我还为你不能睡，黎明前的心情最深的灰，左右为难的你不知怎样去面对，我能做的只剩沉默体会，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，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，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，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，我想大声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世界里，太多的过去太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，你不要哭，这样不漂亮。

只想给你宠爱，这算不算爱？我还搞不明白。 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，难过想给你肩膀，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。 我好想对你宠爱，才短短几个礼拜，这情话因为你不在，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，忍不住的小期待。 这首《宠爱》是由曾经那首《青春修炼手册》的原班词曲组合刘佳还有王玉玉来联手打造的，直白简单的文字用一种青春懵懂的表达方式，和 TFBOYS 同龄段少年的相匹配，给人一种甜甜的温暖的感觉，也是让不再是少年的我们很怀念少年的时光吧。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，是杨钰莹在2003年翻唱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也是情歌》。 消息，我可爱的他呀，在哪里？不要忘了今晚的约定。我可爱的他呀，在哪里？为什么没有他的消息？我可爱的他。今晚的约定，熄灯下山后，月亮挂枝头，万家灯火，在柳树头上，过了小酒店，腊月子树下，我要紧握晚风带去花，不要忘了我热热的情意，我要紧握心。今晚的月

过去让它过去，来不及从头喜欢。